都市夜归人来自于许美静，来自于她同名专辑的主打歌曲，歌词里面充满了现代的气息，她用干净又带有颓废的声音展现了当代大都市女性的遭遇和心境，有感情，有工作，也有生活，用三拍的节奏展现出了一种不稳定的生活状态。所谓在大城市当中，谁又能够拥有属于自己的港湾，可能就是这首歌的主题曲。下面这首歌是来自于莫文蔚，同样讲述都市女性，叫做真的吗？ 每天接静音的时候，总会想起你的说话，你说要走，真的？ 离别的话我不想要，现在清楚听见， I love you.

繁忙的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渴望幸福。 我要娶她，这是我真爱。 渴望爱情。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渴望收获。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你们说得出来。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瘤啊！ 渴望，渴望，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他开的车，听他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九六九，听资讯。 今天九六九京都爱听，来和泽林一起听听资讯。交通部呢近日要求，农村的公路建设不得损害农民利益，不得拖欠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不得拖欠征地拆迁款。财政部近日发布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的工作意见，要求地方财政部门不得在地方政府债券发行中通过指导投标、商定利率等方式干预定价。近期，中国及亚太地区的用户可正式接收风云四号 A 星的数据，全部国家级气象业务平台完成风云四号卫星业务切换。中国自主发展的运二十大型运输机近日首次开展了空降空投训练，中国空军战略投送能力、远程空降作战能力又一次跃升。南京高校日前开设了运动减脂课来代替一般体育课，课程针对肥胖大学生，经过严格筛选才能参加，减掉体重的7%以上才能及格。国际乒联2018年五月世界排名揭晓，樊振东排名世界第一，许昕、宁高远、马龙分别以4、5、6位。寻梦牡丹亭文化公园日前首次亮相，在汤显祖故里再现传世佳作《牡丹亭》中美轮美奂的浪漫场景。 可 间可以 say goodbye。 为何星星点点要的爱一念之间可以 say goodbye。 第一首歌曲是为你带来陶喆的一曲《一念之间》啊，今天是周四的下班路上，各位好，我是泽林。 大家好，我是亚威。 哎，我们昨天和你聊到的话题是，你最暖心的一件事是什么？今天看到了有一位听友的留言，非常暖心，在这里和大家说一说啊。啊，他叫做 Summer， 他说高中时住校，有一次坐车停了很大的包往学校走，然后路过的人都没有说帮我提一下，但是有一个很漂亮的小姐姐却走到了我旁边和我一起提的，重点是她还穿着高跟鞋，当时就让我很感动。 这是两个女生吗？ 对，应该是吧。 怎么都没有一个高大帅气一些的男孩子帮他提哦。 这个是发生在高中，我觉得这个 那会儿男孩子还没想这些事情。 对、嗯、还有一个我觉得这个穿高跟鞋的漂亮的小姐姐可能是你的班主任也不一定哦、嗯、 好，那今天呢继续去由我和泽林一起来为大家主持。那今天我们聊到的话题是，你看电影的时候最受不了什么。 哎，说起这看电影啊，我平常还是老去看的。 嗯，其实看电影是一种非常好的一种休闲方式吧。 对， 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坐在电影院里边，然后很安静的只有屏幕上演着你喜欢的画面，你喜欢的电影。 对，我觉得亚威说到了一个词是安静、嗯、这个其实我蛮想说这一点的，就是我最受不了的旁边有人在说话，比较大声的那种， 比较吵闹， 特别是剧透的， 还有那种比如说接电话呀， 对， 还有特别是那种 屏幕亮起来的那种 啊。有时候之前看什么疯狂动物城这样的电影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有带孩子来看的电影的，但是又不好好的管好孩子。 对，你这个小孩还是比较难控制的。 嗯，对，就是会有时候比如说那个豹子出来的时候啊，好可怕，就是有那种孩子的尖叫， 没错， 真是很影响观影的体验啊。 没错，那今天来也和你聊一聊，说的是我们看电影的时候你最受不了什么呢。那关注我们的微信平台今天969，回复关键字电影啊，在页面下方留言说一说你在看电影的时候最受不了什么呢。 嗯，你的留言入选之后呢，就有机会获得经典969送出的精美礼品。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听到的是来自于王菲的天使。 想要更轻易。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我是泽林。 今天我们聊到的话题呢，是在看电影的时候你最受不了什么。来看看听友的留言吧。首先是来自于冰雪融水，他说如果你身边坐着一对情侣，基本上就是向你展示了360度花样虐狗。 哎呦， 进个座位都要手牵手从你眼前走过，坐下之后还你一口我一口喂爆米花。剧情开始之后呢，看到什么转折都要说两句，有惊吓的镜头更是直接搂搂抱抱，我感觉自己不是看电影，而是在情侣的夹缝中。 这是一个单身狗的愤怒啊，单身狗的咆哮。 哎，其实能遇到这个情况，其实现在我感觉应该挺少见的吧。 对，现在正经都是看电影去的。 对，我觉得好好看电影比什么都重要。 没错，要珍惜这个票钱呀。还有一位叫做蓝色瞳孔的这位听友说啊，他说这两天连续看了两场电影啊，旁边一个女的不停的抖腿，整部电影都没有消停过，一排椅子都跟着她晃，还有拖鞋踢椅子。 哎，好像是回到这个高中时期，然后你的同桌或者你的前排有一个爱抖腿的同桌、 一直在抖腿抖腿抖腿， 然后就觉得整个椅子在震动。 没错， 非常影响观影。 这个真的是，如果你遇见这种一直抖腿的怎么办呢？抖回去， 抖回去，看他在什么位置吧。 都坐我旁边的话就抖回去。 大家好像都是比较能忍耐的啊。 对， 比较包容心比较强吧，我们都是有包容心的人。 没错。 那也继续欢迎收音机前的听友们继续能够在969的微信公众号上与我们互动，关注今年969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电影，在页面下方留言说说看在看电影的时候你最受不了什么。 没错，那留言入选的听众将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一份精美礼品。下一首歌是来自于弦子的一首《非你不爱》。 心中定只有你能监控，非你不爱。

这是来自于王心凌的一首歌曲《滴在的人》，这首歌送给你，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来。我是泽林， 我是亚威啊。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在看电影的时候，你最讨厌遇到什么样的人？ 对，最近说起来这个电影啊，最近是有一个大片要上映了，相信大家很多人都会去看啊。 嗯，那其实这部电影我也是很期待的，就是复联复仇者联盟三， 对， 是漫威的系列作品吧。我一直在追这部电影。 其实有意思的话题是呢，就是这部电影在放映之前啊，有好多人在微博上说这个和自己的另一半去看电影，在那段时间你千万不要和我说话，任何问题你可以写在白纸上，等电影完了以后再问我，千万不要打扰到我 啊。这就是和自己的同伴一块儿去看电影，也不希望自己的同伴就是打扰自己的观影体验。 没错， 就其实所以说咱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就是看电影的时候还是希望不被打扰的，希望这个成为一个非常舒适的体验吧。 对，放松的一个环境，就是当你有一个你特别想要去看的电影的时候，你一定会认认真真的去看完。 嗯， 就旁边有什么东西你会自动的忽略掉。 嗯嗯嗯，希望大家共同营造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公共场合的这么一个环境啊。 没错，那今天也欢迎你在听歌的同时来和我们互动啊。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在看电影的时候你最受不了什么呢？那参与我们互动方法很简单，关注我们的微信平台经典九六九，回复关键字电影啊， 只要你的留言入选呢，就会获得由经典九六九提供的精美礼品。 没错，下一首歌曲是一首翻唱的歌曲，是来自于郑中基所演绎的一首《友情岁月》。 光阴散在风里，仿佛想不起再面对。流浪日子，你在伴随，有缘再聚。天真的声音已在减退，彼此为着目标相距。凝望夜空，往日是谁，领会心中疲累。来忘掉错对，来怀念过去，曾共度患难日子总有乐趣。不相信会绝望，不感觉到愁绪，在美梦里竞争，每日拼命进取。奔波的风雨里，不羁的醒与醉，所有故事像已发生，漂泊岁月里，风吹过已静下，将心意再还谁，让眼泪已带走。在减退，彼此为着目标相距。凝望夜空，往日是谁，领会心中疲累。来忘掉错对，来怀念过去，曾共度患难日子总有乐趣。不相信会绝望，不感觉到愁绪，在美梦里竞争，每日拼命进取。奔波的风雨里，不羁的醒与醉，所有故事像已发生，漂泊岁月里，风吹过已静下，将心意再还谁，让眼泪已带走夜憔悴。